前面一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苏运莹的新歌，叫做《时候》。这首歌的推荐文案当中，它的这个文案宣传是这么写的：绵绵细雨随风飘落，手中折扇尽显温柔，烟雨朦胧的弄窄小巷间，身着旗袍的卓越身姿踏雨而至，宛若风雨中摇曳的鲜花，惹人注目，待人采摘。苏运莹不同以往空灵清透的嗓音，反转式的性感唱腔，蕴含三分柔七分美，搭配气势磅礴的古典打击乐与悠扬的弦乐，展现了极具东方韵味的魅力歌声，回味烟雨初萌的暧昧时候。我记得我上次在推荐苏运莹的新歌在这里请你随意的时候，就特别强调他在我的心目当中是特别鬼马的一个唱作人。你听他的歌曲就觉得，哎，这个歌声背后的那个小女孩一定是古灵精怪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听他的音乐作品真的不必特别在意他到底在唱些什么，因为他的旋律就足可以给你特别丰富的一个想象空间，所以显得歌词就不那么重要了。虽然这首歌曲它的文案推荐是希望给你营造一个烟雨江南然后特别美的一个意境，可是好像总是有那种古灵精怪鬼马的这种踪迹在里面。不过说实话，我在听这首时候的时候还是很享受的，而且我觉得其中的那段苏运莹的吟唱，无歌词的吟唱，突然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黄沾帮电影《倩女幽魂》所创作的一段电影原声《倩》。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听这段电影原声，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看看到底像不像。来自于黄沾在当年帮电影《倩女幽魂》所创作的一段电影原声《倩》。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把苏运莹的新歌《时候》和这首《倩》放在一块儿播，倒不是想要质疑苏运莹在创作这首新歌的时候她是否借鉴了这首《倩》，我是觉得听歌有时候需要思维发散，这样可以说明你坐在那里音乐响起的时候你的状态是放松的，你可以自由自在地在一首音乐作品当中发散自己的思维，然后想到一些快乐的事情。我在听苏运莹的创作的时候，不论是哪一首歌，我都会觉得最近听她的音乐作品就是一种发散的思维。我身边也有很多喜欢苏运莹的人，我身边一个很喜欢这种类型音乐的一个同事跟我说，听最近苏运莹的一些新歌，他会想起另外一个创作人叫做龙宽，但是在他的心目当中龙宽有一点生不逢时，因为他觉得那个时候大家对多元化的这种比较有个性的音乐好像还不太完全能够接受。但是他告诉我说，他感觉要比苏运莹更加的都市一点，没有苏运莹那么的古灵精怪，那么的神神叨叨。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三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青春。 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光，别装作刀枪不入的模样， 别错过年轻的疯狂，时光很匆忙，别错过日落和夕阳，无论在哪里呀，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有一次和你擦肩而过一毫米的距离。 再次抱起吉他为你唱那一首歌，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就当明天不在。 没有永远的年轻，没有唱不完的歌，当所有人都离去， 我也将要离去。 这生命正值春光，别装作刀枪不入的模样， 别错过年轻的疯狂，时光很匆忙，别错过日落和夕阳，无论在哪里呀，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有一次和你擦肩而过一毫米的距离，别错过年轻的疯狂，时光很匆忙，别错过日落和夕阳，无论在哪里呀，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有一次和你无话不说，开始对话以前。 听到的是曹芳和张希对唱的认真的老去，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这句话曾经在网络当中非常流行，而且还被冠以说是三毛所写的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被说成三毛所说的那句话要比这句话稍稍长一点，大概原文是：我来不及认真的年轻，但明白过来时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我今天坐在这里准备这档节目的时候，查了很多相关的资料，想知道这句话到底出自于三毛的那本书，但是一直没有查到真正的出处。后来我就在想，他可能真正的来源就是曹芳和张希的这首歌，这首在唱着时光和生活的音乐作品。那为什么会被冠以三毛之名呢？也许可能是大家认为这句话更符合三毛的性情和风格吧。可是我们调过来看，好像三毛确实跟曹芳有那么一点点相似之处，因为这两个人都是十分渴望且追求自由的人。三毛曾经被称作是一朵自由行走的花，而曹芳愿意为自由舍弃一切。他们一个是跑到撒哈拉沙漠里，在炎热与物质匮乏的环境当中活出了情趣和滋味，一个曾去北极冰川，在天寒地冻当中投入进生活的无限旅程。我第一次听曹芳是在很多年前，在南京的一个叫做江南小剧场的地方，那是一场曹芳个人的小型的不插电演唱会。 她整场都站在那里，一条白色长裙球鞋，脸上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没有化妆的状态。她站在舞台的角落里，而不是中间，很安静的一首接着一首唱，几乎没有怎么说话。所以从那个时期开始，我便喜欢听她唱歌。我觉得曹芳的音乐作品很适合一个人想心事的时候来听，而我最喜欢的是她的这首《春花秋开》。 春天秋天我住在这里，没有人来没有人回去，春天秋天独自在美丽，你不在意谁来谁有趣、你是春天 是一种互通互补的矛盾关系。在我看来，认真的年轻其实就是那种不认真的年轻，因为年轻的生命往往就是因为不认真才可以活得精彩。高晓松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年少就该轻狂，就应该不靠谱，干出很多傻事或者是蠢事，要每隔五年回头去想自己曾经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就想抽自己。而认真的老去事实上才是认真的年轻。我记得曹芳曾经在一个电视访谈节目当中说过这样的话，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说年轻人不要轻易的说老去，如果你的灵魂老了，也要不断的开拓自己更多的维度，让自己的身体和智慧拥抱青春。在这样的时间提醒各位，即便我们的岁数到了三十多、四十多，甚至更大，我也希望 你可以保持一颗积极进取的心，永葆年轻的状况。好，来听当年高晓松帮老狼创作的音乐作品《流浪歌手的情人》。 我只能一再让你相信我，那曾经爱过你的人，那就是我。在远远地离开你，离开喧嚣的人群，我请你做一个流浪歌手的情人。我只能一再让你相信我，总是有人牵着我的手让我跟你走。在你身后，人们传说中的苍凉的远方，你和你的爱已经在四季传唱。曾经爱过你的人，那就是我。 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入夜后气温迅速下降，最低气温在-7度左右。早晨上班时气温低，体感寒冷，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略有下降，最高气温在3度左右，比较适合开展户外活动。来看具体的预报，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50%。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不去了，再向前，半生却是永远。 这是莫文蔚所演唱的《半生缘》，最近也蛮火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是华晨宇在认识莫文蔚之前所创作的一首 demo， 当初的名字就叫做莫文蔚。当时华晨宇就觉得这首歌莫文蔚唱应该是最棒的，可是那个时候他们不认识，所以这首歌一直保持在沉睡的状态。后来他们在天籁之战中相识，慢慢的熟了之后，莫文蔚就跟他邀歌，然后华晨宇羞涩地说，我曾经给你写过一首歌，但一直没有机会给你，因为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我不认识你。我就在想，如果没有这个天籁之战，他们还不认识的话，这首歌的命运会是什么样的？可能华晨宇自己就唱了，也可能这首歌还会睡上一段时间。而那个时间莫文蔚开口了，他们彼此好像就有一种相通的触发，让这首歌重获生命，从而使这首歌在渊源上就具有了这种表达上的一种映照。我今天在准备这档节目的时候，这首歌的宣传文案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当莫文蔚是书名号的莫文蔚，指的就是华晨宇之前所写的那个 demo， 当莫文蔚遇到了莫文蔚，这后面的莫文蔚就是他本人，才成就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半生缘》。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感觉是什么？我觉得感觉像是在人间尝遍了冷暖，天涯相对，然后你就会想起张爱玲在她的《半生缘》当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描写：今晚的月亮充满了人间的味道，它仿佛是从苍茫的人海中升起来的。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李健的《星生明月》。 飞鸟归山林，落日入东海，我心上的人，你从哪里来？青山随云走，大地沿河流，这深情一片，等待谁收留？这广阔的天地，如何安放我？我如何安放这广阔天地？

是来自于蔡健雅的新歌，叫做《遗书》。如果今晚是我最后一个夜晚，我会有遗憾吗？这是蔡健雅的这首歌所思考的出发点。我刚刚就在想，也许就是他前一段时间的好友卢凯彤的离世，才使得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震动和深思吧。我是一个很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讨论生死的人，因为我觉得太过沉痛，因为生活本身就已经够繁杂的了，再聊这样的话题是不是不合时宜。可是最近一段时间，不论是蔡健雅的新歌，还是我最近在看的一个综艺节目，好像都在讨论生死。今年的《奇葩说》最后一期节目的辩题是，能看到别人的死亡时间该告诉他们吗？秋晨站起来辩论的时候说了自己的故事，他说手机上有个倒计时器，219天之前，他在上面写下了5个字：你好，肿瘤君。今年3月14号，他被确诊为甲状腺恶性肿瘤。在接受治疗之后，他的脖子上留下了一个很长的疤。别人问他怎么回事，他轻描淡写地说换了一个头，但是知道真相的人都笑不出来。他说连自己开玩笑，同事们都不笑了，那种心情你们能了解的吗？他在发言当中说到，如何跟癌症相处的这件事儿，我才刚刚开始学习。他说死亡是对生命最为精准的教育，死亡不会跟我们讨价还价，对我们一视同仁，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放下内心的偏见与傲慢，放下那些自以为是的漫不经心。这让我想起了前2天我有看陈果教授的一个小视频，他又讲，你不知道明天和死亡哪个先到，所以当下你一定要努力，一定要好好的生活。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汪峰所演唱的《春天里》。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没有它，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就认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 还记得那些寂寞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冒起胡须，没有情人节，没有礼物，没有我那可爱的小公主。可我觉得一切没那么糟，虽然我只有对爱的幻想，在清晨，在夜晚，在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也许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就满了春天， 依然像那时温暖的模样。我剪去长发，留起了胡须，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可我感觉却是那么悲伤。岁月留给我更深的迷惘，在这阳光明媚的春天里，我的眼泪忍不住的流淌。也许有 是汪峰在2009年的音乐作品《春天里》。这首歌曲在2009年获得第9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年度最佳作词奖，在2010年他又获得了第17届东方风云榜年度十大金曲。这首歌里有汪峰自己许多的回忆，而如果你能够静下心来听这首歌的话，你会发现他主要在唱，可能是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一样的，首先是个体生命的渺小，一个个体生命在整个大时代的变迁中这种反差。可能我们每个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所站的角度或者说所处的环境都不一样，所以听出来的感觉可能都会有所区别。但是如果你一定去纠结的话，我觉得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你所处的环境是什么样，你遭遇的情感状况是什么样，你最后的听出来的感觉可能都有一种殊途同归的这种悲痛情绪在里面。因为这首歌你听多了就是有这种悲愤的悲痛的情绪在里面，所以我几乎很少在节目当中播放。为什么不会常播这首歌，是因为我觉得本身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就很大了，没必要我们在听歌的时候还找这些不太愉快的一些旋律来听。今天听着听着就突然想起了这首歌，算是偷一个私信吧。好了，看看时间，今天只能跟你分享到这里了。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来自于李健清所演唱的《平凡故事》。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那位置召唤我往前走，那时候不觉难受，虽然愁，与其没有声息地留在故里，还不如干脆硬着头皮就千里单骑。反正那未来他不发一语明白，这是扑朔迷离的一句起。那这首歌寄过去，转进自己，那一夜顶到老家来人说起，那某某多不得已才成为谁认得起。这无量的城涌喧腾的夜，与我居于灯光摇曳如招魂的气，见自己一贫如洗，夕阳余晖里赤足站在旧荒的地。有几次梦见自己终于回去，却歇斯底里逢人就大声说委屈。 这首歌寄过去，转进自己。那一夜听到老家来人说起，那某某多不得已才成为谁人的妻，这无量的城永喧腾的夜与我聚，灯光摇曳如招魂的旗，有几次梦见自己一贫如洗，夕阳余晖里知足站在酒荒的地，有谁啊有谁啊也在这里，让这首歌也感动你，当你孤身某个街区，有谁啊也在这里，那些遭遇那些回忆，不愿想起又不肯舍弃。虽然这我只是一个平凡的故事而已， 大家好，我是王平。2019年，我希望我的节目可以让你放下所有的烦恼，真正可以做到那种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如此安好。真心的希望新的一年大家都可以事事顺遂。记得2019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天零点，光阴的故事，一定要听哦。 空气里闻到一种情绪，突然间发觉自己身体要逃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